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李克强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主持召开抗洪抢险救灾和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全国政协召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专题协商会，汪洋出席并讲话。 组建94年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传承光荣传统，牢记初心使命，奋战在强军兴军的最前沿。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18:30，中国运动员再获1金2银3铜。 多部门联动采取措施，加速恢复河南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积极应对台风烟花登陆。 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多个疫情震中再现危机。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7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阮春福，祝贺他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传统情谊深厚，共同利益广泛。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灾疫，双方坚守共同理想信念，践行团结友好初心，以实际行动赋予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越共13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越两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步入承前启后关键阶段。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越南领导同志们一道努力，加强对新时期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朝着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断迈进。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表示愿同范明政总理一道努力，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夯实友好合作基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互利共赢格局，推动新时期中越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正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不久前，一个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共同开发的长三角政务地图上线运营，长三角区域内6.9万多个线下大厅和办理点实现全覆盖，长三角人迎来了同城服务。 有了长三角一网通办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当地办理很多异地的事项，比如说像身份证的挂失补办、到期申领，还有户口事项转移等，不用再往返多地跑，并且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和长三角真正实现了同城化，大大方便了百姓。 十四五开局，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战略继续向纵深推进。与此同时，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2.8%、14.7%、11.5%、10.2%，主要指标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恢复势头良好。 我国区域发展正呈现出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定位更加清晰，区域政策更加有效，各地行动更加协同的局面。 进入十四五，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90多位全国和地方政协委员参会，40多位委员专家和基层代表发言，100多位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发表意见。委员们认为，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双重压力，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持久的，必须及时应对、综合应对、科学应对。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制定“十四五”老龄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要实施老有所为促进计划，探索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科学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挖掘老年人口红利。要认真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配套措施，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改变生育意愿下降趋势。要引导社会各界树立正确的老龄社会观，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重点，突出抓好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社会保障三大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在会上发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与委员互动交流。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诞生于秋收起义，与人民军队同龄，溯魂于三湾改编，开创支部建在连上先河。组建94年来，红一连始终接续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铁心向党，本色不变。新时期，红一连奋战在强军兴军的最前沿，把连队锻造为无往不胜的刀尖铁拳。 霍子书那有，胡万林 到， 唐明达 到。 华山脚下训练间隙，红一连正在举办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仪式。这种仪式是红一连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铁规矩。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他来到红一连，亲自主持了6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指导建立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 比如长征，对不对啊？抗战，这靠什么？这支部起了很作用。共产党里面说句话：“死国在前，降国在后；从在前，退却在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不但标志着人民军队掀开了崭新篇章，也成为红一连党支部红色基因世代传承的力量所在。党员的带头也在改变着每一个进入红一连的年轻官兵。 我认为从战争年代到现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虽然说我们红一连官兵一茬茬的在更替，但是我们党支部的本色从来就没有变过。他就把连队就像一座熔炉一样，把我们红一连官兵都锻炼成最硬的钢，保持这种最鲜艳的红色，坚持听党话跟党走，永远做铁心向党的红色传人。 一切以实战为标准，一切以打赢为目的。在红一连官兵眼中，能战是对党最大的忠诚。走进新时代，连队圆满完成维和、中外联演、非战争军事行动等重大任务数十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 红一连无往不胜的征程上，书写着永远不变的红色传承。人民军队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矢志不渝、不负使命，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而奋勇前进。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运动员在举重、游泳等项目上表现出色，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1金2银3铜。 在昨晚进行的举重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慎立军抓举第一次试举举起145公斤，以排名第四、落后第一名6公斤的成绩进入挺举比赛。挺举比赛中，慎立军第一次试举举起175公斤，此时总成绩已经落后第一名11公斤。挺举第二次试举， 胜利军放手一搏，直接挑战187公斤。 有了，胜利军是冠军， 这就是中国力量。 最终胜利军以抓举145公斤、挺举187公斤，总成绩332公斤，夺得冠军，同时打破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奥运会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6金。此外，中国组合曹原、陈艾森夺得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银牌，李冰洁夺得女子400米自由泳铜牌，赵帅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比赛中摘得一枚铜牌，魏萌获得射击女子飞碟双项铜牌。 连日来，多部门联动采取有效举措，河南生产生活秩序加速恢复。 今天随着积水逐渐退去，河南新乡受降雨影响的企业逐渐开始复工复产。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河南新乡的一家工厂的厂房内，这家工厂的厂房之前受降雨的影响，积水最深的时候是差不多要到我的膝盖。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工人们呢正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一起对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清理修复等相关工作，以尽快全面的恢复生产。 我们该拆拆下来，擦擦修设备，我们再有一天时间就彻底复产。 据了解，新乡市红旗区全区工业企业中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的共有25家，当地政府成立了马上办办公室，派干部入驻企业帮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5天的排水、清淤、消杀、电力恢复等等一系列措施，此前因为强降雨停水、停电、停诊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西院区，在今天早上8点钟正式恢复了所有科室的门诊服务。 截至今天中午，河南1854条受损供电线路已抢修恢复1752条，恢复供电351万户。郑州自来水公司受损的8座水厂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主城区因灾停水的1221个小区已全部恢复供水。据银保监会初步统计，截至26号0点，各银行业机构已为河南准备救灾资金810亿元，已经发放100亿元，重点保障防汛救灾、民生保供等资金需求。河南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36万件，估损金额92亿元。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于今天上午9时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并在9点50分左右在浙江省平湖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面对强风暴雨，各地积极应对。 这里是浙江嘉兴平湖的乍浦港，此时此刻，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登陆。虽然烟花的强度是有所减少，但是现场依然是风大雨急。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嘉兴河网水位普遍上涨，当地出动抢险人员处理险情。受台风2次登陆影响，杭州临安区多处道路被山洪冲毁，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现在呢，里面有一部分的原住民，我们都已经给他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相对安全的地带。 在宁波，多地今天出现内涝，海曙区117个村庄社区不同程度受淹，有的地方积水最深超过2米。 水涨上来之后， 一家五口 。来，我们马上把它疏散出来。 看不进去了，水深了。 第15次了，共是38个人。 台风烟花的再次登陆导致上海金山区6个小区出现积水，当地设置了279个安置点，转移安置群众28000多人。今天凌晨4点开始，龙泉港开闸泄洪，目前出海闸已排水1683万立方米。 在江苏，受台风影响，全省已经转移人员264537人。在太浦河平望站，这里水位已经达到4.10米，超过保证水位。当地在太浦河沿线安排人员24小时巡防，并对沿岸部分群众进行撤离。未来虽然烟花将逐渐减弱，但风雨影响仍会持续。预计今明两天，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局地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很高，要继续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深入灾区，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等救灾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了国家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第一张负面清单的有关情况。 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明确列出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凡是清单之外的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都将对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平等准入。 这个清单可以说是对服务贸易管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它将会呢很好的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清单取消了境外个人参加注册计量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消防工程师等10多项职业资格考试方面的限制，取消了境外船舶检验机构没有在中国设立验船公司不得派员或者雇员在中国境内开展船舶检验活动的限制。负面清单的开放度不仅超过我国入世承诺，也高于我国目前生效的主要自贸协定相应领域的开放水平。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何以沦为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者？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制造并传播谣言，操控利用媒体，炒作所谓证据，大搞有罪推定，是美国政府诋毁、抹黑、打压他国的惯用伎俩。如今在病毒溯源这一严肃的科学问题上，美方故技重施，企图通过妖魔化、污名化中国，达到甩锅推责、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制造的政治病毒的传播已成为全球性公害。文章强调，美方如此行径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美式霸权的认知，也让人们看清了美国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无知。美方似乎忘记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中国。美方苦心孤诣制造并传播的谣言，终究蒙蔽不了世人的眼睛，掩盖不了事实真相，注定将走向破产失败。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5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4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4例。截至7月2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41例。截至7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5026万8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同比下降2.9%；臭氧浓度为每立方米138微克，同比下降2.1%。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1.7%，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440.3，比上年增长35.3%。 网络经济、创新驱动等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经济发展新动能展现出良好韧性活力。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累计达 624.3 万户，较2020年和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 27.3% 和 22.8%， 市场活力有效激发。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4%， 两年平均增长 15.1%， 企业销售收入逐步恢复。此外，税务总局还通报了3起虚开骗税典型案件，涉嫌虚开发票金额约70亿元。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 80% 和 70% 左右。医保经办服务将实现省市县乡镇村全覆盖，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与各部门数据共享交换机制，推动医保经办服务网上办理。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邮政局和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25年，我国基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便民惠民寄递服务基本覆盖。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联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地铁运营公司主体责任、地方领导责任、预警响应和应急处置措施，要迅速开展城市地铁安全自查整改，加强短邻监测预警机制，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等。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4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截至23号的一周，美国所有州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与前一周相比均有所增加。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过去2周新冠肺炎住院人数猛增了1倍多。在佛罗里达州，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在过去2周时间内接近翻倍。路易斯安那州目前是全美按人口比例计算新增病例增长最快的州。当地官员表示，疫情迅速蔓延与当地疫苗接种率低有关。韩国25号新增确诊病例1318例。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当天宣布，从27号起，非首都圈地区的防疫响应级别上调至第3级，首都圈防疫级别此前已上调至最严格的第4级。日本东京都26号报告单日新增病例为1429例。东京奥组委26号发布消息称，又有16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新冠肺炎，其中包括3名运动员。据悉，这3人都没有在奥运村居住过。截至目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达到153人。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根据更新后的防疫手册，东京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台短暂摘下口罩30秒。这是为了让运动员职业生涯最珍贵的瞬间可以被记录下来，而前3名合影时需戴上口罩。这一规定从25号开始生效。近日，日本连续遭遇高温天气，25号东京最高气温达到34.4摄氏度。东京奥组委表示，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尽量降低酷暑天气对运动员的影响。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尼伯特预计27号前后在日本东部沿海登陆。受此影响，原定26号举行的赛艇比赛提前至25号举行。这是东京奥运会首次因恶劣天气改变赛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